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4集，夏侯恋把切兰谱从他手里抽出来。 歇会儿吧。 他下巴一抬， 那里有他，去躺会儿。 不妨事，再看会儿。 夏侯恋啧了一声，忽然起身过来，右手揽住沈珏的肩膀，左手探到他膝下，两手一搂，竟将他打横抱起来。沈珏大惊失色，瞪着夏侯恋，喊他放他下来。夏侯恋不为所动，把沈珏放上小榻，低下身子为他脱靴。沈珏想爬起来，夏侯恋忙把他按住。 夏侯恋。 沈珏弯了他一眼。 想造反？ 夏侯恋盯了他一会儿，叹了口气。 少爷，你今天就算把全部案牍看完，也无法立刻找到伽蓝为司徒报仇。 沈珏一愣，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，耳畔只有雪花簌簌落在轩窗的声音，世界一片寂静。沈珏放弃了挣扎，胳膊一松，身子重重落回榻上。他抬起手臂盖住双眼。 夏侯恋，我好累啊。 沈珏蒙着眼睛说道。 心法出行，就当见天的给我上眼药。东厂这头我明令禁止卖官鬻爵，太监没有油水可以捞，有些人蠢蠢欲动，这也就罢了，毕竟在眼皮子底下我到底还弹压得住，但边关我却是鞭长莫及。辽东大旱，土蛮作乱，边所军备总部报上来，蹲台食不存一，根本不能御敌。前天刚接到战报，边鲁趁机占了南药州堡，还有在南下的趋势。内阁想要用兵，我去问户部要钱，户部尚书开国库给我一瞧，哪儿还有什么银子剩下。 他放下手臂，转了个身，把脸埋进隐囊里。 再加上一个伽蓝，眼下真是内忧外患了。魏德在的时候杀了太多人，根本无人可用。司徒又…… 他握紧拳头，咬牙切齿。夏侯恋觉得心疼。是啊，沈珏顶着个太监的名头，干的却是皇帝活。偌大一个国，政主光顾着玩，事情都摊在他脑袋上，如何能不累呢？此刻又痛失左膀右臂，无疑是当头一击。夏侯恋碰碰他的衣袖，说道： 我不是人吗？你给我升个官，伽蓝的事交给我来查吧，我了解伽蓝，给我办最合适。 沈珏说不行。 前几天我刚收到密报，伽蓝在黑道发了通缉令，四处抓叫夏侯恋的人，三个月不到死了十多个夏侯恋，如今叫夏侯恋的全改名了，若非你有我护着，你也得被盯上。位分低反倒好，不引人注目，倘若让你总领追查伽蓝事务，岂非直接把你往虎口上送？ 那就改名呗，多容易。 夏侯恋笑， 跟你姓，叫谢恋还是沈恋，你挑一个。 沈珏侧眼看他， 你真愿意改？ 改个名而已，多大点事儿，有什么不愿意的？ 夏侯恋不以为意， 办事方便就行。 沈珏想了想，说道， 也好，虽说知道你身份的陈子科亲信差不多都折在广陵寺了，伽蓝应当查不出什么来，但小心为上，换个名字起码不要引伽蓝注目，撞在他们矛头上。谢恋读着拗口，还是沈恋吧，你顶司徒的圈，明儿便上任吧。 夏侯恋说好。沈珏真的觉得累了，坐得太久筋骨酸麻，肩背也难受，他翻身背朝上， 闷道：“ 给我捏捏。” 他衣裳穿得厚，隔着层厚袄捏不到什么。幸而屋子里烧了地笼，又有炭火，并不冷。夏侯恋解开他的衣领，帮他把直裰脱下来。他侧着脸趴在榻上，任夏侯恋捏吹。这还是夏侯恋头一回触碰只穿了中衣的沈珏，沈珏也称得上一个练家子，就是身体底子差了些，时常生病。其实衣裳底下也是均匀的肌肉，但不是粗糙的，也并非求结的，是像玉石一样打磨出来的，精致而有力度。那肌肤隔着一层薄而细的纱料处在指尖，对夏侯恋来说是一种享受，也是一种煎熬。他的心里起了一团扑不灭的火，整张脸都红起来。幸亏沈珏闭着眼看不见。清浅的呼吸起了，沈珏睡着了。夏侯恋停了手，也躺下来看他熟睡的眉眼。眉毛、眼睛、鼻梁，一直到丰泽的唇。是宫里的风水格外好些吗？才养得出这样的冰肌玉骨？好像也不是。夏侯恋第一回见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好看。夏侯恋用指尖碰碰他的鼻子，低声道：“ 哎，少爷，你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呢？” 到晌午了，外面树多，光不怎么能照进来，整间屋子昏昏的。夏侯恋翻身朝上，望着屋顶的横梁，想起事来。伽蓝有了千机丝，原本刺客身手就高强，这下有了千机丝，简直如虎添翼。他想起司徒娘子在风雪里孱弱的背影，又想起那天在地牢里，司徒锦伸出手触摸如水的月光。这样好的两个人，终是阴阳两隔了。他也曾是个刺客，在他手里也曾断送过无数个司徒锦和明月。这世道总是那么奇怪，该死的人没死，该活的人活不下去。司徒锦仅仅是个开始。命令东厂追查伽蓝的人是沈珏，伽蓝的目标一定是沈珏。夏侯恋扭过头来看沈珏，他们离得那么近，夏侯恋只要稍微一动就能亲到他的嘴唇。他要保护他。夏侯恋做了决定，他要重开刀炉，用云铁重铸照夜，唯有绝世杀气才能对抗绝世杀气。天降报应加诸我身，我的少爷，我的沈珏，我的谢金兰，一定要好好的。 走水了！ 一声尖叫划破寂静。沈珏蓦然睁眼，正看见近在咫尺的夏侯恋，两个人四目相对。花窗前掠过一个黑影，夏侯恋一惊，顾不上和沈珏说话，直接翻过沈珏上方，踩着踏围子撞破窗子，跳到回廊上。那人影就在前方。夏侯恋径直追了过去，后面有番子摇摇呐喊着跟上来。夏侯恋紧咬着牙，追逐着那黑影，穿梭在回廊之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